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0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福聚品第8-2。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一意有情，主欲留果，所获福聚，上圣教化，亦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随者何？诸有安住十善业道，不免地狱、旁生、鬼界。若诸有情，主欲留果，便得永脱诸险恶趣，况教令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所获福聚而不胜别。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住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所获福聚不如有人交一有情，令其安住独觉菩提。随者何？独觉菩提所有功德胜欲留等多百千倍。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所获福聚不如有人交一有情，令取无上正等菩提。随者何？若交有情令取无上正等菩提，则令世间佛眼不断，何以故？乔使家，犹有菩萨摩萨故，便有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故，独觉菩提。亦有如来应证等觉，转妙法轮，度有情众。诸菩萨摩萨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就。一是故，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师他读诵，若转书写广令流布，所获佛具圣前福聚无量无边。随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世间出世善法，依此善法世间便有刹帝利大族乃至居士大族四大王种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亦有布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知，亦有欲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一切菩萨摩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有欲留乃至诸佛施舍可得。复次乔使家，至斩不周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四大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意云何？于如上说。复次乔使家，至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小千界诸有情类 接令安住十善业道。于云何？于如上说。复次乔氏讲，至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较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云何？于如上说。复次乔氏讲，至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较大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云何？于如上说。复次乔氏讲，至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云何？于如上说。复次乔氏讲，至此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云何？于如上说。复次乔氏讲，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乔氏讲，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诗他读诵，若转书写，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乔氏讲，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秘密当中，广说一切无漏之法，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中已学今学当学，或有已入今入当入声闻种性正性离生，见次乃至一正当得阿罗汉果，或有已入今入当入独觉种性正性离生，见次乃至一正当得独觉菩提，或有已入今入当入菩萨种性正性离生，见次修习诸菩萨行，以得今得当得无上正等菩提。乔氏讲，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所说一切无漏法者，所谓不施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若于无量无边佛法皆是此中所说一切无漏之法。复次乔氏讲，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一有情主预留果所获福聚，上圣教化一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所以者何？诸有安住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者，不免地狱、旁生、鬼界。若诸有情主预留果，便得永脱诸险恶趣，况交令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所获福聚而不胜彼。乔氏讲，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住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所获福聚不如有人 叫亦有情，令其安住独觉菩提。所以者何？独觉菩提所有功德，胜欲流等多百千倍。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令安住独觉菩提，所获福聚。不如有人教亦有情，令取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若教有情，令取无上正等菩提，则令世间佛眼不断，可以故？乔使家，犹有菩萨摩诃萨故，便有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故，独觉菩提，亦有如来应证等觉，转妙法轮，度有情众。诸菩萨摩诃萨，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就。于是故，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是他读诵，若转书写，广令流布，所获福聚，圣前福聚无量无边。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广说世间，出世善法，依此善法，世间便有刹帝利大足，广说乃至亦有诸佛施舍可得。破次乔使家，智斩不周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于如上说。复次乔使家，至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于如上说。复次乔使家，至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于如上说。复次乔使家，至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大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于如上说。复次乔使家，至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于如上说。复次乔使家，至此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一切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于如上说。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所获福聚，胜于教化一斩不周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一生教化一四大洲诸有情类，一生教化一小千界诸有情类， 一圣教化一中千界诸有情类，一圣教化一大千界诸有情类，一圣教化十方各如净切沙界诸有情类，一圣教化尽十方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色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神通。乔释迦，此中如理思维者，为以非二非不二行，为求无上正等菩提，思维般若波罗蜜多，乃至不施波罗蜜多。如是乃至以非二非不二行，为求无上正等菩提，思维一切智当相智一切相智。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以无量门广为他说宣示开演闲了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所获福聚，圣自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获功德无量倍数。乔释迦，此中般若波罗蜜多意趣者，为此般若波罗蜜多所有意趣不应以二相观，亦不应以不二相观，非有相非无相，非入非出，非增非减，非染非净，非生非灭，非取非舍，非执非不执，非住非不住，非实非不实，非合非散，非相应非不相应，非少分非非少分，非全分非非全分，非因缘非非因缘，非法非非法，非真如非非真如，非实际非非实际，如是一去有无量门。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自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以无量门为他广说宣示开言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所获福聚，过前福聚无量无边。十天地士即白佛言，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以种种巧妙文艺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时佛告天地士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以种种巧妙文艺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种种巧妙文艺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大功德聚。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其行受以无量种上妙花幔乃至灯明集于共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十方无量无数世界一切如来应证等觉，由善男子善女人等自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复以种种巧妙文艺以无量门广为他说宣示开演闲聊解释 分别意趣，令其意解，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所以者何？三世诸佛皆以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无量无数无边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勤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与身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复以种种巧妙文艺，经虚臾间为他辩说宣示开演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乔释迦，有所得者为善男子善女人等修布施时作如是念：我能布施，彼是受者，此是施果，施即施物。彼修施时名著布施，不明布施波罗蜜多。修境界时作如是念：我能持戒，为护于彼，此是戒果，即所持戒。彼修戒时名著境界，不明境界波罗蜜多。修安忍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忍，为护彼故，此是忍果，即忍自性。彼修忍时名著安忍，不明安忍波罗蜜多。修精进时作如是念：我能精进，为修断彼，此精进果，精进自性。彼精进时名著精进，不明精进波罗蜜多。修静虑时作如是念：我能修定，彼是定境，此是定果，即定自性。彼修定时名著静虑，不明静虑波罗蜜多。修般若时作如是念：我能修慧，彼是慧境，此是慧果，即慧自性。彼修慧时名著般若，不明般若波罗蜜多。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不能圆满布施等六波罗蜜多。时天地士即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而能圆满布施等六波罗蜜多？而是佛告天地士言：若菩萨摩诃萨修布施时不得施者、受者、施果，施即施物，如是乃至修般若时不得慧者、慧境、慧果，即慧自性，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便能圆满布施等六波罗蜜多。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应以如是无所得慧，即以种种巧妙文艺宣说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为他宣说相似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初发无上菩提心者，闻彼所说相似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心变迷谬，退失中道。是故应以无所得慧，即以种种巧妙文艺 为法无上菩提心者，宣说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十天地是复白佛言，云何名为宣说相似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尔时佛告天地是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说有所得般若等六波罗蜜多，如是名为宣说相似般若净律精进安忍境界布施波罗蜜多。十天地是复白佛言，云何善男子善女人等说有所得般若等六波罗蜜多？佛言，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说色乃至食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如是乃至说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作如是言，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是行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复作是说，修行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者，应求色乃至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是行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乔释迦，若有如是求色乃至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依此等法修行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者，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乔释迦，若如前说，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来善男子，我当教汝修学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若依我教而修学者，当速安住菩萨初地乃至十地。乔释迦，必以有相即有所得而为方便，依十分想教修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是为宣说相似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来善男子，我当教汝修学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若依我教而修学者，速超声闻独觉等地，速入菩萨正性离生，得诸菩萨无生法忍，即得菩萨殊胜神通，能由十方一切佛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世尊，由此速证一切之智。乔释迦，必以有相即有所得而为方便，依十分想教修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是为宣说相似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不辞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告菩萨乘种性者言，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 如理思维，决定当获无量无数无边功德。乔世讲，必以有相即有所得而为方便。作如是说，是为宣说相似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不辞乔世讲，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告菩萨称种姓者，言如与三世诸佛世尊从出发心乃至究竟所有善根，皆应随喜一切合集，为诸有情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乔世讲，必以有相即有所得而为方便。作如是说，是为宣说相似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时天地士复白佛言，云何宣说真正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佛言，乔世讲，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宣说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是名宣说真正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时天地士复白佛言，云何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宣说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佛言，乔世讲，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大乘菩提心者，宣说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来善男子，应修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如正修时，不应观色乃至一切相智，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静若不静，何以故？善男子，色色自性空，乃至一切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乃至是一切相智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于此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色乃至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常无常，乐苦，我无我，静不静，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无色等可得，何况有彼常无常、乐苦、我无我、静不静可得？善男子，如若能修如是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是修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乔世讲，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是为宣说真正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复次乔世讲，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大乘菩提心者，宣说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来善男子，我当教汝修学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如修学时，物观诸法有少可住、可超、可入、可得、可证、可听闻等所获功德，即可随喜回向菩提。何以故？善男子，于此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毕竟无有少法可住、可超、可入、可得、可证、可听闻等所获功德，即可随喜回向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皆空，若自性空则无所有，若无所有则是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于此般若乃至不施波罗蜜多，竟无少法有入有出，有生有灭，有断有长，有依有异， 有来有去，而可得者，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与上一品，一切相违，是名宣说。真正般若，乃至不识波罗蜜多。于是故，乔使家，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至信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当以种种巧妙文艺为他广说宣示，开眼闲了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乔使家，有此因缘，我作是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复以种种巧妙文艺，经续一间，为他辩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所获功德甚多于前。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展不周诸有情类，或四大洲诸有情类，或小千界诸有情类，或中千界诸有情类，或大千界诸有情类，或赴十方各如净切刹等世界诸有情类，或近十方无边世界诸有情类，皆令主预留果。若依来果，若不还果，若阿罗汉果，若独觉菩提，于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他广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信听闻，受持读诵，定善通力，如理思维，随此法门殷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乔使家，一切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复次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交展不周诸有情类，或四大洲诸有情类，或小千界诸有情类，或中千界诸有情类，或大千界诸有情类，或赴十方各如净切刹等世界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或住菩萨不退转地，于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否？天地是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乔使家：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他广说，宣示、开眼、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信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力，如理思维，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何以故？乔使家，若一切初发无上正等觉心菩萨摩诃萨，若一切住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乃至无上正等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复次乔使家，若展不周诸有情类，若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小千界诸有情类，若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复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取无上正等菩提，由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以无量门巧妙文艺，广为彼说、宣示、开演、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理，如理思维，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增益圆满，便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依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彼广说、宣示、开演、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广说如前。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复次乔使家，若展不周诸有情类，若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小千界诸有情类，若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复十方各如净切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以无量门巧妙文艺，为彼广说、宣示、开演、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其中有一作如是言：我今心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拔济有情生死众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成彼事，以无量门巧妙文艺，广说般若波罗蜜多，宣示、开演、闲聊、解释，分别意趣，令其意解。乔使家，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而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如如菩萨摩诃萨转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教戒教授，广说乃至应以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教戒教授，应以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随其所需种种资具供养摄受，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如是法师、财师供养摄受，彼菩萨摩诃萨，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所以者何？彼菩萨摩诃萨要有如是法师、财师供养摄受，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儿时具受善现，告天地师言：善哉善哉，如能劝力，彼菩萨摩诃萨；复能摄受，彼菩萨摩诃萨；亦能护住，彼菩萨摩诃萨。如今已作佛圣弟子，所应作事，何以过？乔世家，一切如来诸圣弟子，未遇利乐诸有情故，方便劝力，彼菩萨摩诃萨，令速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以法、财、施供养摄受，勤加护住，彼菩萨摩诃萨，令速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一切如来声闻独觉，世间盛世有彼菩萨摩诃萨故而得出现，何以故？乔世家，若无菩萨摩诃萨发起无上正等决心，则无菩萨摩诃萨能学六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知。若无菩萨摩诃萨学六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知，则无菩萨摩诃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若无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则无如来声闻独觉世间盛世。乔世家，犹有菩萨摩诃萨发起无上正等决心，便有菩萨摩诃萨能学六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知。犹有菩萨摩诃萨学六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知，便有菩萨摩诃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犹有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能断地狱、旁生、鬼界，亦能损减阿苏罗党，增天人众，便有刹帝利大族乃至居士大族出现世间，亦有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出现世间，复有六波罗蜜多乃至一切相智出现世间，复有声闻独觉及无上乘出现世间。第三分随喜回向品第九之一。儿时慈氏菩萨为具受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所有功德随喜具行诸福业事。若菩萨摩诃萨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持此随喜具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若与有情随喜回向诸福业事，若诸异生声闻独觉诸福业事，为施戒修三福业事。若四念住等诸福业事，是菩萨摩诃萨所有随喜回向功德，与彼一生声闻独觉诸福业事，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所以者何？以诸一生修福业事，但为令己自在安乐，声闻独觉修福业事，但为自调伏，为自寂静，为自涅槃。诸菩萨摩诃萨所有随喜回向功德，普为一切有情调伏寂静得涅槃故。 而使巨兽善现问慈氏菩萨言：是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心，普圆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一世界无量无数无边诸佛以涅槃者，从初发心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如是乃至入无余意涅槃界后，辗转乃至正法灭矣。于其中间所有六种波罗蜜多相应善根，基于声闻独觉菩萨一切有情，若供不供无量无数无边佛法相应善根，若比一生弟子所有师戒修行三福业事，若比声闻弟子所有学无学位无漏善根，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成戒运、定运、慧运、解脱运、解脱智见运，即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无量无数无边佛法，即彼诸佛所说正法，若依彼法精勤修学，获得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或入菩萨正性离生，或修菩萨摩诃萨行，如是所有一切善根，基于有情与诸如来应证等觉，声闻菩萨诸弟子众，若现诸事，若涅槃后所种善根，是诸善根一切合集现前随喜，即随喜矣。复以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善根与诸有情同共引发无上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与于所起诸佛业事，为最为圣，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于云何？彼菩萨摩诃萨原如是事，起随喜回向心，未有如是所缘事可得，如彼菩萨摩诃萨所取向否？此时菩萨答善现言：彼菩萨摩诃萨原如是事，起随喜回向心，实无如是所缘事可得，如彼菩萨摩诃萨所取向。时巨兽善现为慈氏菩萨言：若无所缘事如所取向者，彼菩萨摩诃萨随喜回向心，以取向为方便，普圆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一一世界无量无数无边诸佛以涅槃者，从初发心乃至法灭所有善根，及弟子等所有善根，一切合集现前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将非颠倒。如与无常为常，与苦为乐，与无我为我，与不净为净，是想心见颠倒，于此无相而取其相，亦应如是。如所缘事实无所有，随喜回向心亦如是，诸善根等亦如是，无上菩提亦如是，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如是。若如所缘事实无所有，随喜回向心，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如是者，何等是所缘？何等是事儿？何等是随喜回向心？广说乃至何等是一切相智？而彼菩萨摩诃萨原如是事，起随喜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十，慈氏菩萨报巨兽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九学六种波罗蜜多，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久发大愿，多植善根，为多善友之所摄受，善学诸法，自相皆空。是菩萨摩诃萨于所缘事，即随喜回向心，诸善根等无上菩提，诸佛世尊并一切法，皆不取相，而能发起随喜之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以非二非不二为方便，非有相非无相为方便，非有所得非无所得为方便，非染非净为方便，非生非灭为方便，于所缘事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能不取相，不取相故，非颠倒摄。若菩萨摩诃萨未久学六种波罗蜜多，未曾供养无量诸佛，未久发大愿，未多植善根，未多善友之所摄受，未与一切法善学自相空，是菩萨摩诃萨于所缘事，即随喜回向心，诸善根等无上菩提，诸佛世尊并一切法，有取其相，起随喜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以取相故，又颠倒摄，非真随喜回向之心。不辞大德，不应为彼心学大乘诸菩萨等，即对其前宣说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基于佛法自相空义，随者何？心学大乘诸菩萨等，与如是法虽有少分信敬爱乐，而彼闻已，寻皆忘失，经不疑惑，多生毁谤。若不退转地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久发大愿，多植善根，为多善友所摄受者，应对其前为彼广说，分别开示一切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基于佛法自相空义，随者何？不退转地诸菩萨等，若闻此法，皆能受持，终不忘失，亦不惊恐疑惑毁谤。大德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应以如是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当与儿时应作是念：所可用心随喜回向，此所用心尽灭离变，此所缘事及诸善根业皆如心尽灭离变，此中何等是所用心？复以何等为所缘事及诸善根，而说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心与心理不应有随喜回向，以无二心具实起故，心亦不可随喜回向，心自性空故。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如是知一切般若乃至布施波罗蜜多皆无所有，广说乃至一切相智亦无所有，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皆无所有，而复能以随喜具行诸佛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随喜回向之心，非颠倒摄，以无所得为方便故，名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卷第 504